向中央，要展翅飞翔，向着新的方向。 就算会受伤，有我在你身旁，快乐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用指尖画下最美丽的期望，我希望看到你的微笑模样。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盛开的繁花，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一起来吧。雨大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盛开的繁花，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一起来吧。 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这个从上周之后呢，北京这边进入的末伏天气，能够感觉到目前天气早晚已经有一点点凉爽了，中午可能还比较热，所以我们趁着夏天再来分享分享各位这个关于青春想要点播的歌曲。首先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朋友们，小美好，谢谢圆圆 Cherry 梨，包括雨香、宋丽、吉吉、 Stupid Girl、 AZHY、 严大大、许希月。再往下翻一翻，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肖楠、蕊木、音符、四十度、王菲等等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北纬四十度昨天提前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的，他说要给李姑娘点播一首歌曲。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已经在遥远的江南了，每一秒的渐行渐远都是愈加浓烈的思念。在这里我会很忙，可能会随时失联很久，我也会在空闲的时候回复消息，为你点歌，寄去明信片，然后把每天的故事都讲给你听。今天想在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想告诉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要好好的，我的世界就会因你而存在。所以此刻北纬四十度想要在节目当中为李姑娘送上这首陶喆就是爱你，替李姑娘跟你说一声谢谢，也要欢迎你在外地出差的时候邀请更多外地的朋友们通过网络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12:08，北纬四十度送给李姑娘的这一首就是爱你，藏着满满的这一种关心和浪漫，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一起来点歌吧。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年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节目来为一城这位朋友送出他在异地相思的一份音乐想念。一城留言说，今天想在节目中点播一首十点半的地铁。他说，我是一名刚到北京工作一年的媒体从业者，女朋友呢在贵阳，他为了我决定考北京的研究生。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能够陪在女朋友身边，每天陪她一起复习考试，陪她在操场上散步聊天。我能够做的很少，我只能够替她买一些考研可能会需要的东西，比如说抱枕，比如说水杯、草稿纸。我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还应该做些什么让她知道我真的需要她在身边陪着我。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到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城市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千疮百孔仍在夜里笑得冷眼漂亮，我已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沉重的烫手的在这里都可以暂时放放，等到了站下了车，一下的路还有好长，不去想管它呢，让风吹在我脸上。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 我多么希望刚刚这首歌能够把这位朋友一城送给你的在贵阳的女朋友，能够让你们此时通过音乐再一次相见。继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此刻我们要送出的这份音乐想念是来自雨香，她在12点16分给我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浪漫空气》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另外一个人，最近很忙，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不要想太多啦，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当然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好好的想我。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呢？ 时间轻慢一点，再等一等我，是对是错已经不相关了，世界那么辽阔，看过 现在的你等我，是对是错已经不重要了，时间那么辽阔，想了解的更多，遇见你不能错过。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有朋友留言说，在公众平台上，他说扔过了那么多的东西，离开过那么多的人，身边的人来来往往，忘记过那么多熟悉的脸，熬过无数个深夜和黎明，义无反顾地撞过那么多南墙，皆是黄粱一梦的空欢喜一场，等到头来呢，却忘记了自己呢是一个极其念旧的人。公众平台上的小美好，12:22，此刻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他说是第一次留言，想点播一首穆小雅可能否，送给没有勇气跟我在一起的那位男生，希望他下一次遇到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能够勇敢一点，即使那个姑娘不可能是我了，但是我依旧希望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我希望在这段音乐当中祝福他，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可是我也希望他幸福，也希望能够从他那儿得到对我的一份祝福。穆小雅，可能否。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那么从上周开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七夕特别征集浪漫情侣或者是夫妻，那有很多朋友都是想在8月17号这天给自己的爱人一份惊喜，对不对？七夕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写下来你的姓名和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同时呢要写下你们真实的爱情经历。今天我看后台的消息，又有两对情侣也要报名了。那在这一天七夕节呢，我会乘坐这个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一辆玛莎拉蒂，来带上你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同时呢，我们还作为赠送一份价值5000元的黄金饰品来送给你们。本次活动大奖由中国黄金真如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碗心耳钉一对。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提供用车支持。今天的下半时段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了，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段旋律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水与火的缠绵，他想点播天气这么热，说北京今天天气非常适合来听这首歌曲。 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 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公众平台上的情绪稳定在12:39此刻给我留言说，刚刚离职，想为各奔东西的前同事们，比如说李金海、龚静、柴红娜、童玉英，包括很多朋友生活，希望祝他们都能够越来越好，也要祝我们的友谊长存。你们的好朋友安帅此刻想要点播一首歌，周华健的朋友，送给各位。同时还要祝好朋友里面的童玉英明天生日快乐。周华健的朋友，来自刚刚离职的情绪稳定，这位朋友要送给自己好多好多同事，也是希望你们的友谊长存。刚刚念到那些名字还有罗莉，很多朋友希望你们听到这首歌之后能够感觉到情绪稳定，他对你们的情谊和惦念。 一辈子，一生情。 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或者说有多少人还记得你们上一次在 KTV 里面和自己的好兄弟们一起来合唱这首歌的日子呢？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公众平台上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刚刚被一首歌给炸出来了。这个张学友，天气这么热，他说听完这首歌我是更热了，这个脖子里面汗一直在流。那就给你来一首清凉的歌，这是来自12:45依依妈蕾蕾点播的歌曲。他说我知道你都知道，一切尽在不言中，此刻想点播最美的期待送给那个男生。 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蓝天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每当有朋友问我突然想听一首有点悲伤的歌，我都会跟他介绍去听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去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假装忘掉所有的回忆，